种沙林也想可收到种沙林也想梅花的小城堡青色的柠檬味道哦哦哦我们俩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所以是什么让中华小曲库刚才停下来准备张开的嘴巴 我没有停下来啊我在跟着唱只不过就是原曲的声音有点大而已 哼哼而已啊 忍不住会跟着唱起来的清新的歌曲这是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希望可以叫醒各位的耳朵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签到平台依然非常火爆啊各位手动签到的我们还是要排在这个签到前十名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签到的前十名恭喜第一名新上榜的朋友曹良第二名是高涛第三名山顶洞人第四名虎子第五名是纪大人 嗯好了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兵哥第七名阿波茨德啊第八名是江中草珊瑚第九名天池第十名人人人啊 我就记得有一位朋友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啊每天一定要听到江中草珊瑚的名字才感觉说哦今天是起床来上班了 所以他的名字是起到了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的这个作用嘛啊 就是记承载了多少人早上起来的这个希望你一定要进前十啊 是啊 你要进前十 嗯 那么 Betterman 跟我们说签到太难了还有陈立 SQX 七还有黄坤辉子红色部队石小博今天都是来手动签到的 手动签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诞生了一位新主所以呢这个说明呢有些人还是掌握到了这个签到的方法大家可以去继续努力一下啊 嗯但是在早上出门的各位呢其实边开车边一边拿着手机来点签到是一件非常危险并且也不太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来听我们来聊一聊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手机就暂时的放在一边没错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手机的事 我以为静瑜说你最好是开车把车放在一边然后开始努力的抢签到啊 专心玩手机跟我们互动啊 对 我怎么会这么狭隘呢大家有在默默听我们我就感受得到啊 对对对反正呢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的联系就是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我觉得首先要看一看最近的一条消息啊因为智能手机的最近的这个附加功能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成为了不少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针对这种情况呢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就提醒说不要因为使用手机而毁了你的人际交往啊 对这个智能手机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就有一天我在看一个印度电影的时候我惊奇的发现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那个地方可能偏僻落后到连厕所都没有但是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智能手机所以 厕所没有它应该也有解决的方法和地方、啊、 在印度 是是是 对就是但是现在这个手机的附加功能就是说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好像感觉它都离不开你了 是 在加拿大呢就是有研究人员招募了300多人来参加了一个问卷调查来了解大家在进餐的过程当中手机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嗯 你知道后来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就是彼此要求说大家一块儿把手机就落起来就落一层然后谁吃饭的时候谁都不要去碰如果谁的手机响了你必须要去碰的话那 OK 今天这顿你买单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话题的意思是大家以后要买小手机不然的话落起来你会放最底下那一个啊 哎呀 脑洞大开 我以后不想跟你吃饭 说实话呢这个吃饭的时候 你把你的小手机放在最上面可以了吧 但是我一震动的时候这个手机塔如果震下来怎么办、脑洞开的真的是有点大哈、啊、就相比来说呢加拿大的这个研究人员发现更容易拿到手机的人在进餐过程当中使用手机的次数最多所以呢我觉得静瑜刚才这个提出这个方法是比较巧妙的就是因为你们用手机太多了毁坏了我们一桌人吃饭的心情对不对啊 就是进餐的时候呢你更容易分心愉悦感也更少但是在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是用手机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尴尬比如说在电梯这个非常尴尬的环境当中你们可能就同梯那么几十秒的时间说话吧没办法展开一个话题但是不说话吧两个人相识又很尴尬郭鹏早就很尴尬那这个时候呢打完招呼埋头看手机装作自己在忙的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更尴尬就是哎静瑜啊然后就开始伸手机 你多聊两句 对呀、你自己怎么也得说两句结果说两句之后发现电梯已经到了来不及拿手机啊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这件事儿呢 对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呢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是你随时发信息给他都可以秒回的那种 我发现我不是 但是有一类就一定会是隔了很长时间或者说到晚上才集中回复包括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是这样的 你是这样的人真的 对吧 我发现了因为发你信息你从来不回复

till the end. Would it, should it be a problem if I holler? Como se llama? Would you bother? Like Donna Summer, girl, give me this line. We sold our skating, babe. Don't wanna float away. We got the light, you be the ball, and I'ma be the chain, babe. Rotate. You got nowhere to go, babe. Illuminate and create a new thing. Let them paparazzi, this you and me thing. But we can't do a thing till I know your name. Now do us up, oh, I'm going crazy. Now do us up, I wanna know if I can love you. Do us up, won't you be my lady? Yeah, yeah, do us up, I wanna know who you are. Hey, bitch, let's get with it, cause you tick, tick, get it. Mommy make a brother wanna dig, dig, dig it. The honey put it on me, now I'm speaking like Buddhist. Just like Buddhist, I'm a big thing potter. Tick center coming on my 18th starter. My ding, ding, daughter, on my ding, dong. She can love my ding, ding, daughter. Bajale, zalmele, la, la, la, me. Bajale, zalmele, la, la, la, me. I wanna know who you are and make you a star. Girl, I'm giving you everything, cause my love. 没错，已经有耳朵非常灵敏的听众 Stephen Lam 听出来了维密大秀的开场曲 What's her name 来自 Usher。 What's her name? My name is 静瑜 Her name is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你这种接梗没办法了。 是是是，今天接梗有点多，不过今天呢我觉得梗最密的就是做什么事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这件事情。然后呢刚才有一个人，我觉得他基本就是要攻防让人窒息的感觉，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一大串的答案。刚才、啊、 比如 就是他说呢这个做的事很多呀，比如剃头，他说我在做 PPT 的时候呢，手机是飞行模式，只靠 WiFi 查一些数据，然后呢绝对不受任何人打扰，然后最近呢在吃饭的时候也不看手机。 对，很多人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会变成我的一个吐槽大会。 怎么说？ 因为刚刚郭朋友说了，你就是那种发出去就是没有信儿的人呢。我还好吧，我会回，但是我会集中到一定就是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我说哦，我来看一下我有哪些微信，我给大家回一下，但不会做到秒回的那种。 Kiss 就说我就是进入那种统一回复的套路。 你真是套路太深了哈。然后呢你说到这件事情，我忽然想起来我前两天吃饭的时候见过特别诡异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四个朋友呢，他们点完菜以后哈，默默的集体看手机，因为我坐在他们隔壁桌嘛。 对， 全程两个小时他们没有任何交流，特别可怕。 对，所以我跟你说这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就是很影响大家。 我觉得偶尔看一看我觉得还行，就但是你全程都不说话太可怕了吧。 不，但是这样，比如说一个人拿起来看手机了，另外一个人说哎，那我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微信，另外两个人觉得哦，那好尴尬呀，为了避免我不被孤立，那我也拿起来吧。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在。 他们四个真的是过来吃饭的，没有任何其他的。 而且经常你会发现这种情况会出现在聚餐当中。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大家说是为了聚一聚，可是最后变成了跟手机聚一聚。 是， 或者就是更诡异的是，四个人虽然面对面的坐在吃饭，可是他们在群里面聊天。 啊，真的吗？ 就这种情况都有发生，所以真的就是手机可能会毁了我们的人际交往。那做什么事情可以让大家放弃玩手机呢？刚刚有聊到说在电梯里面去看手机啊，飞虎队跟我们说，根据观察，电梯里看手机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咔。中枪一刀。 对， 自信的人呢敢于直视电梯镜子里每一个人的状态。我不敢，我觉得这太恐怖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自信的人呢有一圈，自信的人呢挨个看，你们在看啥呢？ 对，我不敢，就是特别是你知道那种带镜子的电梯， 对， 你去盯着镜子里面每一个人看，万一他一抬头跟你对视，那真的简直就是 你知道电梯当中不是四个方向基本都是 对 亮面的镜面吗？ 对, 对吧。然后上次有一个人呢为了避免给我看一下他的手中一张丑照，然后就把这张照片呢对向镜子，然后我发现从四个角度都看到那张照片的样子。 那好尴尬呀。 是啊。 那还有更多的答案呢，就是陪娃，宝爸宝妈们都会过来告诉我们啊，包括运动的时候，昨天我们聊到说哎怎么样，你平常是怎么样运动的，就是带娃是很累的，包括呢什么时候可以放弃玩手机，陪娃的时候怎么可以玩手机呢？ 对， 依依妈蕾蕾已经提到了陪伴是最好的爱，那么手机就需要靠边站了哈。刘真虎子都跟我们提到了说呢陪娃的时候，还有超呢答案另辟蹊径，当然是吃鸡啦。这个时候 你应该手里就拿着的是手机吧？ 吃鸡不就是在玩手机？刚才还有人说玩游戏的时候， 想的是没有办法回复大家的信息。 对对对，那还是毁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跟我们刚才说到的看手机没有什么区别哈啊。 嗯，各位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当然呢，最近我玩手机比较多，就是因为一直在刷新的一些热点，就比如说微博热搜啊等等的。因为这个中国新说唱呢，也再一次的把潘玮柏送上了热搜，经常他就去热搜了。 是， 可能是因为子琪说的对啊， 子琪说的都对啊。 对，那再想想说，他会不会最近跟子琪也推出一首新歌呢？因为你像他之前推出的这些歌啊，都是推一首爆一首，不得不爱啊，快乐崇拜啊。那相对来讲，知名度比较低的一首就是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首《打呼》。 嗯，这首《打呼》呢，虽然好像知名度来说的话，好像比其他那些歌曲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其中那个呼噜声一定不比其他的歌曲当中的分贝值低哈。 我觉得这绝对是好朋友。就比如说今天来聊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会吐槽我发信息从来不回这件事情。 嗯， 潘玮柏直接写了一首歌给杨丞琳，就是说，因为我们俩之前拍那个偶像剧《不良校花》的时候啊，就成林有在片场打呼啊。 成林打呼吗？ 就他说为什么要写这首歌曲，就是因为想到了，哎，杨丞琳好像之前在片场的时候有打过呼，所以呢，哎，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当然不是来吐槽，就是成林打呼啊，是指就是情侣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会吵架会烦，但是不在身边的话又会想念，觉得哎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成林现在应该想说一句，你经常说到那句名言，这种朋友不能要了。 对，这种朋友不能要了。但这种朋友如果可以请他来到8月25号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的演唱会上，应该也是蛮炸的吧。 是的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成林这首歌曲呢，应该想说的就是不是成林和潘玮柏这首歌曲，想说的都在歌里啊。但是呢，我觉得北京音乐广播作为这一次演唱会的首席合作电台，我们也会预祝这次演唱会呢是圆满成功啊！ 我们来听这首《打呼》，来自潘玮柏、杨丞琳。 曾经的何时，我没想过会有这一天，没法大心如恋，被枕边人频频抱怨和伤痕就被掀，连哭谁都比埋怨，我到底做错什么，还是我的自责，我不是故意。声音那么明显，难道我呼吸频率音量分贝高了一点？ Oh baby sorry， 让我去隔壁房间，还给你一个完美无声宁静私人空间。 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夜里就不怕黑。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喜欢你围着你慢慢入睡。我在找你睡觉，你说真爱不会计较，爱情习惯真的很奇妙。你叫我安心，只要有我在你身边，就算呼噜呼噜啼啼哭哭，想着你就爱的招呼。 哎，我是有点内疚，这么说话的睡着也是没救，怎么办？不是真的足球，不想破坏你夜里美丽的梦。 哦，先抱着我， 哦，只想你陪着我。我们的不是我，我的声音好像在你耳边。 That's okay， 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夜里就不怕黑。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喜欢你围着你慢慢入睡。 在你的身边打呼，起床后打个招呼，拥在你身边打呼，是我最大的幸福。 打招呼，打招呼，起床后打招呼。 首歌当中的配乐配器的那个音效也太夸张了吧，如果程琳真的是这样打呼的话，我还蛮想去凯迪拉克中心见识一下。 所以你跟我说这个打呼的方法，我觉得只能是他自己打呼的方式，这绝对应该不是程琳的打呼方式吧， 只是开个玩笑了，而且更多讲的是情侣之间这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这让我想到，就是我每次问我妈的时候，我说哎昨天睡得怎么样啊，哎呀你爸一直在打呼我睡不着，然后过两天昨天睡得怎么样，哎呀你爸出差了我睡不着，我说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妈应该说你爸一直在打呼所以我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真香， 这所有的锅都是我爸背，其实跟打呼打呼不打呼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因为你妈妈真的睡不着哈。所以呢这能够看得出，这个如果让对方的打呼也变成一种乐声的话，应该也是一种非常曼妙的事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处的是非常好的哈。 情侣在一起哈，可能更多的就不会去互相看手机了，那么两个人可能会更加的享受彼此在一起的时光。但是呢也有朋友跟我们是这样说的哈，熊哥说老婆大人一个眼神就让我感觉到空气当中弥漫着一丝危险的气息，我就会赶快放下手机。 嗯，那这个时候不应该是赶快埋头于手机当中来醉情手机当中的内容吗？ 这个时候已经感受到危险的气息了那就要赶快听接下来有什么吩咐啊。 所以我觉得熊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好男人，哎，随时在盯着老婆的眼神看，你知道吗？ 对，这是做什么时候的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可以让大家放弃玩手机。那么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运动，比如说哎，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特洛伊，他说我下午专心致志训练的时候至少要两个小时把手机丢开，而且要求其他训练的小伙伴不能做摆拍一组， 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是健身房训练专家，就是每次去健身房摆个好看的 pose 啊，翘翘臀吸吸腹然后拍一张 翘翘臀吸吸腹 对呀、啊，你发现 还要找角度啊， 是 这些人一定不是真正的去这个健身的啊，你们要好好找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特洛伊去学习学习啊。 还有 L 提到了游泳的时候，杨也跟我们提到了说打球的时候都不会看手机，那么各位的答案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八月十七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四天，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移动推出畅享不限量套餐啦，全国流量随意用，多种方案随心选。 58元及以上畅享套餐用户，前3个月可以免费升级，不限量哦。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山区及浅山区应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也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 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平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黄岗桥南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减脂健身和均衡膳食越来越流行起来，所以健康又爱美的人们都开始重视粗粮饮食了。那很多人在买面包的时候都会专门指明说，我要全麦面包，或者来一个健康的三明治。但是呢，你很可能就被全麦两个字给骗了，因为那些包装袋上写着全麦二字的吐司和面包，真的就是健康的全麦食物吗？但其实它们才有可能是你发胖的原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买到的全麦面包的配料表上，如果小麦粉占第一位，而全麦粉在非常后的顺序的话，那也就是说上面的这一款全麦吐司当中，全麦粉要比小麦粉的含量低，甚至还没有水的含量多。而真正的全麦食品成分除了全麦粉之外，应该只有粘合的高筋粉、水、酵母和盐。所以在购买全麦面包的时候，一定要看成分表，选择全麦粉排在第一的面包。如果是全麦面包的话，闻起来会有浓郁的麦子香气，并且口感筋道，越嚼越香，但是却不会有一些人工糖分的甜味，您记住了吗？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刘瑞琦的这一首早安，让我们一起吃得更加健康。 做梦的枕头说他不相信我，他不相信我，像岸上的鱼群梦见海洋，像迷路的心梦见远方，我梦见你。我们走哭欢笑心意，走在一阵叫做未来的春雨里。早安淋湿的好奇，早安最温柔的你。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们翻山越岭不期而遇，走在一片叫做梦想。山。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7:38，享受完音乐早餐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今天来问问大家，什么时候啊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那么刚刚我有提到说玩吃鸡的时候你在用手机，那你怎么不用，然后剃个头就告诉我说，静瑜你孤陋寡闻了，高手玩吃鸡都是用电脑玩的。 看来我平常看到的都是平庸选手，但是我觉得现在有这游戏真的挺烦的，有的尤其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嘛，对吧，正想跟对方聊两句，对方说哎我先吃一把鸡，然后你会发现一直到饭菜都上了四五盘，他那一盘基本都还没有玩完哈。 挺好的呀，就你别吃，都交给我好吗？ 对我来说不是个好事啊，我是都吃了，然后不是长胖了不是哈。 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四个人面对面哈，但是各自拿个手机，可能就会在群里面聊天，但是不会在线下是日常的生活当中聊天。飞鸟就跟我说，就因为你知道这是一种社交恐惧症，就是那四个吃饭的可能是因为在线上是一个活泼大师，但是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腼腆小白羊，所以呢能够让他放下手机的应该只有我媳妇让我干活的时候了吧。 哦，那看来你社交也不是很恐惧嘛，还找到了媳妇儿。 这话说的 开玩笑了啊。拉个毛巾说呢，这个看电影和吃饭的时候从来不看手机，哎，我觉得这个基本还算是一种尊重了哈。 对，还有一模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孩子面前绝对不玩手机。我家孩子都不知道 iPad。 这个是非常棒的，就是你教孩子什么你一定要身体力行的去做。 是， 比如说就是有家长哈自己在那边玩手机，然后跟小孩就说你别老看 iPad， 你去玩会玩具，看会书。那小孩就在想说你都在玩，为什么我不能玩？ 是，然后大一点小孩就问他，然后哎你为什么玩，我为什么不能玩呢？我跟你能一样吗？ 对。 家长是不是老有这句话，我能跟你一样吗？我又不学习，我又不考试。 对对对对对，我妈就说我已经工作了，你还在学习啊。 你看你爸还打呼呢。 我妈今天真的是，我跟我妈就是你吐槽的重点是吗？ 开玩笑了啊。另外呢，这个有人说呢，这个没有，除了喝多了睡着了，其他完全无死角。平时呢带着手机，没电的时候也不存在哈。 带俩手机换着用哈。 是 Luke 说的哈， 就还要再拿一个充电宝，没电的情况也都不存在。这真的就是手机完完全全都跟着你了。 是， 但是 Real 也告诉我们说，去游泳啊，游泳就不会使用手机了。 但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水下还有这种专门防水的那种防水袋，把手机可以装进去啊。 那你怎么在游泳的时候就是还要沉在水里面接着玩手机？ 我上次有一哥们就是跟我说，哎呦，他买了2000多块钱的装备，就是专门为了在水下听音乐，然后就专门用的这样一套设备啊。 就水下听音乐可以理解，水下拍照也可以理解，但是水下玩手机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你知道他最后也就去游了一次，所以那两千块钱的设备基本也就是付诸东流了哈。 大家其实都可以投身到运动当中，因为当你的双手被站出来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再去动手机了。 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呢，去打篮球的时候也不会用手机了。 说到打篮球呢，最近呢，中国的首档大型青春篮球竞技原创节目，这就是《灌篮》，曝光了多场场景的舞美图哈。5000平米的演播大厅呢，被打造成了一个篮球公园，而且是由多种不同风格的篮球场来组成的，很有意思哈。 那主场馆呢，就是一个巨型的篮网，再搭配上巧妙的布灯，也形成光线篮网的创意酷炫。现在的综艺节目真的是越做越拼，你看一看这个《幻乐之城》的演播厅的平米有多大？ 是， 这就是《灌篮》的演播平米，5000平米啊！ 太厉害了哈。 8月25号将会在优酷和浙江卫视同步上线，这就是灌篮。 当绝对无敌的传说能永远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魔鬼 If I'm not good gonna get back Get back and get back。 当绝对无敌的传说能永远记住在心中，必须要战斗魔鬼 If I'm not good gonna get backYou got a kid in a room, his hands sweating and shaking while he's lacing his shoes. The excitement's building up for what's coming up soon. To get out there and do what he was born to. 他拥有篮球梦，他成为地狱修罗。他知道全盘战局只能够靠自己掌控，虽感到一点疲倦，虽感到一些危险，但是在胜负分明之前绝对不会退却。'Cause now he's out on the floor and he's catching the pass, slashing to the glass, moving so fast, right to the hole. They don't know how to stop him, and he keeps on dropping.Choosing threes by the second and the crowd is rocking. So they knock him躺在冰冷地上，只要一个深呼吸就能再冲刺全场。慢慢动作的世界，欢呼声蜂拥如浪，就在1分钟过后，强者加冕成王。当绝对无敌 己的传说能永远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不会 If I'm never gonna get back Get back, get back 我感觉绝对无敌的传说能永远记住在心中，必须要战斗不会 If I'm never gonna get back Yeah有个女孩出现，她在人群之中永远都是第一耀眼，她总是在身边，不知心里想谁，所有男孩梦想有天能给她全世界。 What the truth is that there's someone on the other team, someone that sold her heart, someone that holds her dreams. They kiss for the first time just the other evening. It's 12 and number one is getting caught up in between. 战况激烈，好戏正要上演，女孩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眼神交汇，局势瞬息万变，大家都屏住呼吸，忍住不眨眼。Number one on the break, 12 quick on the chase. Boyfriend goes in the air with lover up in his face. They come crashing to the dirt. She's about to burst. When the game's over, who's she gonna run to first? 绝对无敌 的传说，永远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不会 If I'm never gonna get back.心中必须要战斗，我为 If I'm never gonna get back、hey、有些感觉阻碍太多，但我还是会走我的梦想 I'm so dope Nothing's gonna stop me、 hey、yo, this game of life is one big struggle We gotta hustle just to make it every day And to find ourselves a way to fight The fears we're facing and grab Those dreams we're chasing Cause there ain't no competition We'll be wise to the occasion 传说能永远不会被打破，必须要战斗不会 If I'm never gonna get back 买个新能源等好久， 那是你们听说吉利帝豪 GSE 厂家承诺北京用户提车慢送现金，携友同行还能帮砍价， 这么好？ 可不是，名额有限，赶紧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报名吧。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I'm gonna show you the world And all I do is that Say I wanna control you I'm gonna set you free Just come with me Oh, and I know your sense of pleasure in my eyes As long as you know, baby If told you so，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放下手机好好吃饭，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 是这个手机呢，确实大家现在用的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呢感觉已经变成自己的一个延伸体了哈。我觉得是不是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这种如果它长在你身上这样的一个预言已经变成了一种现实。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让你放下手机哈。 对，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手机呢？那大家有的人的答案就非常讨巧了，比如说睡觉的时候，这时候你不放也没有办法哈，必须得放下。所以呢手机一族就会说，除了睡觉基本上没有让我放下手机的时候啊，包括一定会看到最后一眼，就是自己身体的最后一格电耗尽的时候，然后摊手，手机还在手里。 对，一念之间，一念之间，这个回答比较有意思。他说，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手机，但是我现在好像就在回复你们， 你应该在等红灯吧？对，开车的时候必须要放下手机，包括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也是不可以的。 对， 还有呢，仰望星空跟我们说，睡前大家一定不要玩手机啊，不然第二天起不来就迟到了。 嗯， 这道理大家都懂，但是都是做不到啊。就是我会告诉自己说，睡前啊，别玩手机了，明天要早起。 嗯 啊，不行，我再看完这个帖子啊，哎不行，我再刷一下那个什么， 是 就是舍不得睡的一种感觉。 微微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会让我们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文艺的人啊。他说，认真读一本书，这是最好的办法。频繁看手机呢，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看书呢，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哈。 对，包括蔷薇也提到说，秀十字绣或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总之呢，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分开，然后不去做一些比如说无效社交啊，或者去在冗杂的信息当中去寻找。可能真的，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小时的帖子，但这中间对你来讲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就不到十分钟。 所以下次我觉得绣十字绣这个方法很好， 你要尝试一下。 回家我准备， 我送你 回家，我准备绣一幅富春山居图，怎么样？ 我送你清明上河图，好不好？更长， 绣五年以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成果怎么样？ 不错不错，目前开始就定下一个五年之约哈。 是啊， 各位在做什么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呢？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答案。 嗯，好，再来看一下七夕节最受期待的合家欢的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将在本周五8月17号，也就是七夕节的当天来正式上映了哈。嗯 嗯，那今天呢，小陈子丽娜也跟我们提到说，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啊，为了专心跟剧情，也为了不影响别人的观影感受，手机会调成静音，放在包包里。 哎呦，手机电影院千万不要打开，我觉得每次 对 特别晃眼哈。嗯， 对，你知道就打开了之后有个亮点，这都好忍受，是真的会有人在后面打电话，而且不停的说话。这真的很讨人厌。但是这一部《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呢，可能就让你把手机打开的机会都没有哈，因为来看看这个阵容，吴孟达，郝邵文， 原班人马哈。 对，那而且这次新加入的还有开心麻花、本山传媒、万和天仪。提到这三家公司，大家应该知道这就是笑料的保证了。 是，我们来看看他们加入到这部影片当中的有王宁、孔连顺、王志、梁超、宋小宝等人的加盟哈，也会为七夕暑假档的观众带来一场欢乐盛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的主题曲，这是刘畊宏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可爱的小泡芙刘雨芙一起演唱的《百乌龙》。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乌龙院。我们的院训是， 我知道你的夫人别来呀，上课看看。 是随缘啦， 喝上百乌龙，勇敢往前冲，不是一条龙呀，就是一条虫。每天不吃肉，早晚要练功，练成一个大英雄。每天睡醒练练功，有强大的心胸，十八般武艺会样样通。每天睡前练练功，睡得像有好梦，拯救世界匆匆匆。 乌龙院里没有龙，住着长眉师傅和师兄，修炼一身绝世武功，凌波微步非常轻松。 叫我练功很得意，这个亲戚我满意，还能带我天天自己，我活成为天下第一。 喝上百乌龙，勇敢往前冲，不是一条龙呀，就是一条虫。每天不吃肉，早晚要练功，练成一个大英雄。每天随心练练功，有强大的心胸，十八般武艺会样样通。每天睡前练练功，睡得像有好梦，拯救世界匆匆匆。 专心的练功，有强大的心胸，十八般武艺会样样通。每天睡前练练功，睡得香又好梦，拯救世界匆匆匆。 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除了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呢，那中美合拍的动作科幻冒险电影巨齿鲨上周五在北美上映之后，3天入账4450万美元啊，直接登顶了北美周末的票房榜首。 这个真的是超炸裂，你知道吧，就是虽然这种这个电影呢喜不喜欢的人呢是看的是见仁见智，但最近呢、你知道已经拿下了除了中国市场以外的全球所有市场的票房冠军。 而且主要是这部电影吧还是中国女星来主演的， 对， 就是杰森斯坦森还有李冰冰来领衔主演的、那么票房表现也是大大出乎业内人士的预料。 是巨齿鲨呢，当时他们大概认为呢在3天入账的应该大概2000万左右，但最终呢是4450万，确实是爆了啊，国际票房呢非常非常突出，本周末全球票房的总额达到了1.41亿美元，中国的票房呢是贡献了5030万，但是却没有排到第一名哈、 啊。那可能是因为最近有这个西红柿首富吧， 是 在抢这个票房的头名啊。 哎， 不过巨齿鲨看评价也还是不错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巨齿鲨不，这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猛犸。 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5折，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带您嗨翻天。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乐多港奥特莱斯7月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迎欢乐勋章。乐多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1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运动的时候找个兄弟一起搭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呢，你们一起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话直说，或者让他听一下这首《兄弟我说》。剩下的时间就去好好运动和出汗吧。 是谁是有骄傲的话却不说出口，说挫折就当一万日这只是疼痛，不会遇到什么朋友基本礼貌不给朋友说困难的人话只有拉风只是说冲完远我们继续走，是你眼睛看着我像个男人般的去体验生活， 北京时间8:09，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兄弟，我说放下手机吧，好不容易出来见一面，干嘛一直捧着不放啊？ 是兄弟，我说呢是这个老肖唱的一首歌曲啊。刚听到这儿呢，这个邻居说，一听到他的歌呢，我们这个大兴这边都开始准备下雨。 是，今天来问问大家的啊，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呢？ 嗯， 兄弟在一起打球的时候肯定是没空看手机的。 对， 那么兄弟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量也就别再去碰手机了，真的会影响我们的人际交往。 哎， 眼圈跟我们说，我开车听你俩侃大山的时候，一点都不想拿起手机。 对，你这句话呢，我们看起来是一句褒赞，但是听到 侃大山 这三个字的时候，静瑜跟我好像有一点点的 就互相相视一笑，说这是该开心呢还是该开心呢？ 侃大山， 就当自己的主持风格被听众评价为侃大山的时候， 还是挺好的。 默默的安慰自己。 眼圈我记住你了。 冰说我是一个纯粹的手机一族，但是自打有了娃之后呢，自下班进家门那一刻开始就强迫自己坚决要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要陪宝宝玩一会儿，好佩服自己，好佩服自己，不错啊，给自己打 call 哈。 就之前是纯粹的手机一族哈，现在坚决放下手机了，给自己打 call。还有昵称也提到说，看娃的时候绝对不看手机。 嗯， 各位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呢？但接下来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忍不住把手机拿起来要给他疯狂的点差评了。 嗯，对，这就不是打 call 了啊，这是要往下摁一下这个灭了，对不对哈？上周五呢，电影《爱情公寓》一上映就被观众吐槽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虽然呢上映了3天就收获了4.8亿元的票房，却输掉了口碑和观众的信任啊。现在呢，这个豆瓣的评分呢已经直逼《逐梦演艺圈》的最低分了啊。 主要是大家为了就是表达这个气氛，为了把《爱情公寓》拉低拉到豆瓣最低分，疯狂的跑去给《逐梦演艺圈》打高分。你看《逐梦演艺圈》之前那个分数得有多低啊？现在就是大家好多人说，快去给《逐梦演艺圈》打5分， 对， 赶快把它拉上来，这样《爱情公寓》就可以很快的垫底。 所以呢，这个《逐梦演艺圈》的这个导演毕志飞呢，自己发了一条微博说：“我要去看看《爱情公寓》了。”这么大的舆论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觉得吧，抛开电影好坏不说，就让我们《逐梦演艺圈》一直保持最低分，挺好的，有我垫底呢，让大家都安心，能够去专注的拍电影哈。 那这一次呢，其实《爱情公寓》为什么惹出这么大的吐槽？就是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要去看他们的情怀，包括你像3天收获了4.8亿的票房， 嗯、 但是呢，主创原班人马10年重聚一起去盗墓了，这是怎么回事？ 对，因为除了主演呢，该片并不像前作电视剧一样是发生在上海爱情公寓当中的故事，对吧？大家其实就是想看爱情公寓当中的这种种嘛。而这帮主演呢，穿越进了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的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吴邪、张起灵一起展开了一场古墓探险。 听着就觉得好奇怪呀。 对啊， 看来只有这部电影先行推出的推广曲《我的未来是》也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值得让我们缅怀一下爱情公寓本来的样子了。 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80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go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You took your time with the call, I took no time with the fall. You gave me nothing. Carly Rae Jepsen, Call Me Maybe。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当然我要接起手机了，但是挂掉电话之后呢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因为玩手机而影响到正常的人际交往。 是啊， 这是今天早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 是，做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放弃玩手机呢？大家的这个答案呢均有不同啊。我们来看一下狂野天鹅呢说不玩手机， 人家叫狂野天鹏啊， 狂野天鹏 人家也是月月鸟小哥哥好吗 不玩狂野天鹏，哎呦，他说不玩手机呢，在看电影和演出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玩手机，素质问题，开车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安全问题，和长辈聊天的不能玩手机，尊重问题，和领导谈这个 谈工作 的时候玩手机，这是饭碗问题哈。 这个评价的非常精准啊。 是， 对，还有很多朋友啊，就像欧阳金一也提到了说，这个看演唱会和电影演出的时候，我看我男神林俊杰演唱会的时候是绝对不会玩手机的，要一手挥着荧光棒，一手拿着纸巾擦眼泪，眼睛紧盯舞台，至于照片视频什么的回来找其他姐姐粉们要一下就可以了、 啊、就是一定有其他姐姐会帮你拍下来哈。 对、就是、 那所以你看到彭于晏的时候你会拍手拿手机出来跟他拍吗？ 我不会啊，就是一定有摄影师的高清大图比我拍的更好看，我一定要专注的用我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紧紧的盯住他， 直勾勾 不然你想如果我拿着手机的话隔着一个屏幕我跟在电视机前看没有什么区别，我好不容易去到现场我离他那么近，我再冲动一下我就可以冲上去、 对对对， 当然呢我毕竟早音乐秀女主播对吧，我 对 我也还蛮想 冲上 去 的Case 说呢这个太多了，你看他这是属于大包圆型，他说开会看书跑步游泳打游戏等等等等等等啊。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大家放弃玩手机，更多答案都可以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所以最后你不要 给这位狂野天鹏道个歉吧、你怎么样把人家看成了狂野天鹅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作为这个 同样是大鹏鸟的家族当中，一看有这么狂野的一个天鹏出现的时候，我突然就把那个鹏看成蛾子了。 天鹅也是醉了。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这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品《影》。之前地相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啊，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在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来进行全球首映和主创亮相。 是，那这一次呢，电影节呢将开启《影》的全球红毯首映之旅的第一站。此后呢，《影》将作为多伦多电影节的主展映单元的电影片，以及呢来自于加拿大进行的北美首映，并且呢将在9月30号在全国上映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Shadow， 这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女歌手，叫做朱静熙。同样，这首歌在国外的 iTunes 榜单当中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 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每天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大家给我们的一些互动留言，真的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哈。 什么叫做喷饭就在此刻了哈。 眼圈跟我们说，说实话啊，每天我也不想听歌，更别说广告，我就想听你俩扯。 刚才用的还是砍大山， 现在变成了扯。 关键静瑜刚才说我们俩是一档音乐节目好吗？ 对， 连歌都不想听了，有点过分吧哈。 但是也算在夸我们了，就是我们两个可能聊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说大家还是想一直听的，在这里哎拜谢各位了。当然也是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了好玩的答案。 是，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呢？极乐净土说吃美食的时候， 哎， 所以应该就是说坐在一个桌子上，大家互相拿起手机的，应该吃的饭都不好吃吧？ 对，因为你们吃那顿饭，你们并没有什么期待。如果这顿饭真的超级好吃的话，你估计完全都会 focus 在这个所谓的美食当中了，对不对哈？ 嗯，那还有一笑跟我们说，开会的时候，其实你要是胆够大的话，你也是可以看手机的，偷偷放在桌子下面，领导看不着就可以。 开会的时候看手机的人真的不算少哈，所以下次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样跟考试一样，就直接都给大家来个屏蔽什么的。估计领导就开心了哈。另外呢，刚才这儿有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开车不能玩手机，但是呢可以专心听你们砍大山呢。 就我们俩现在已经被评价为砍大山型节目主持人了吗？ 是的是的哈。自弹幕型主持人之后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哈， 砍大山型主持人吗？ 对啊。 来，希望各位更多跟我们一起砍起来哈，扯起来，虽然这个词儿听起来都有点那么怪怪的。 是，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VIP dog。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炎热的夏季吹来一阵凉风，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强势来袭，以旧换新，价格直降，大牌 PK 低至50%，不是很贵，但是很嗨。即日起至8月20号，北京国美818嗨购节带您嗨翻天。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吉利博瑞记忆领潮上市 MHEV 轻度混合动力，电力加持，出行更经济，一键智能领航，全自动泊车，教育更从容。 PHEV 插电混合动力，无限行，享补贴，免购置税，详情请咨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乐多港奥特莱斯7月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赢欢乐勋章。乐多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中信银行日月息按月付息的大额存单可热来袭，门槛低，

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8: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啊。那么雨太大的时候呢，当然也是不能玩手机的，因为可能有这个雷电的一个风险在。那么最近呢，北京也是多雷阵雨的天气，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出现。 是，而且呢，这个天气呢，确实是这个变化很大。那刚才说到什么时候不玩手机，我忽然想到李宇春的舞，跳舞的时候应该不能玩手机吧？ 所以这首歌就是我选给我的，谢谢。 啊，静瑜最近呢是沉迷在舞蹈当中，所以你跳的是刚 才。最近了 啊，就一直沉迷在。 我跳很久了， 很久了，老 dancer， 老 dancer。 让我扶腰，快扶腰。 OG 啊，那所以这 不 young OG， young OG 啊，那所以呢，你在跳舞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玩手机的。 不会，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回你信息吧？ 啊，是这个道理吗？ 对啊， 你从天跳到晚，你那天回我信息说凌晨2点，好吧？ 哎呀，你吐槽收敛一点吧， 收敛点， 对，但最近还要说回这个天气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周一到周五呢，一直都有持续的这个雷阵雨天气，所以说郊区的一些地方呢，这个泥石流还有滑坡的气象灾害的风险，还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对， 那么郊区的一些景区都是闭门歇业了，而八达岭长城景区从昨天才刚刚开始恢复营业和正常接待。 但是呢，目前呢，京郊的山区景区呢，仍然是没有恢复旅游接待的，包括了潭柘寺、 潭柘寺 啊、戒台寺、定都峰等17家门头沟的景区。 郭娥，你还好吗？ 好，什么郭娥？ 不，刚刚我们有位听众的名字叫狂野天蓬， 对， 你念成了狂野天鹅， 所以我自己要改成郭鹅是吗？ 对，你同样都是月月鸟，就相煎何太急。 那不好不好，那因为我要改成郭鹅的话，变成郭我鸟，这感觉是语义重复了，对不对啊？ 对，那除了这些景区之外呢，还有像十渡、石花洞、云居寺等25家房山的景区，还有水上公园、胶庄湖地道胶庄湖地道站遗址这4家顺义的景区， 嗯， 以及昌平啊、平谷啊、怀柔啊、延庆啊，目前也都是在闭门歇客的。 是的， 因为市旅游委是提醒大家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强降雨，所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也是持续黄色预警，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河道这些危险的地方去活动。 对，没事多在家待着，然后待着呢又不能看手机，该怎么办呢？多听听早上音乐秀呀， 也可以出门运动运动，当然别学着张韶涵啊，还是打上一把伞，不要淋雨一直走。 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紧握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18 hours ago, your green eyes and freckles and your smil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making me feel bad.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everything has changed. Open up the door for you. And all I feel in my stomach is butterflies, the beautiful kind, making up for lost time, taking flight, making me feel like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很惊奇的是这两个人居然有合作，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 Sheeran, Everything Has Changed。 所以呢他们俩合作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变了， 然后以后再也不合作了各自拿奖吧，包揽一下男女最佳歌手。 对对对啊，今天我们能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你什么时候能够让你放弃看手机这件事情哈。 那餐厅跟我们说，我老婆会说再玩再玩我给你扔了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乖乖的放下手机干活去， 秒怂。哎，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老公的标志啊。孙琦北京说呢，吃小龙虾的时候我当然不会玩手机了，因为手不够用啊，为了美食。 这个是啊，所以说吃到美食的时候就一定会手就是忙不过来，不会再去动手机了啊。各位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 对， 当然出去旅行的时候面对美景，除了掏出手机拍照之外呢，更多的还是要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那么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次世界遗产之旅，让大家尽可能探访多处入选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当中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七海经丽晶邮轮集团呢是推出了2021年的世界巡航的旅游路线，计划呢在117天之内，带领的这个游客呢是游览30个国家，拜访56处世界遗产。哇，太厉害了哈！ 对， 明年的1月5号呢是从美国的迈阿密港口呢是正式起航，旅途当中呢大家呢将会有机会拜访到如下的一些地方，我们来随便数数看啊。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印度的孟买、以及呢这个以色列的阿卡古城、希腊的罗锦岛中世纪古城等等。 我得到了，郭娥你认真一点好不好今天这个看错字的梗过不去了。 这个我记得，土耳其的特洛伊古城遗址是吧？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 不是那个，人家是真正的特洛伊遗迹啊。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的音乐宫，还有圣保罗医院，这些众多的世界遗产，大家在这一次世界巡航的旅行当中就都可以感受得到了。 是， 但是呢这一次总计3.35万海里的旅行价格也是不菲的。因为你想想整个要玩117天，即便你是住游轮上最便宜的阳台套房，单人也要差不多合人民币41 一万。 其实你要这么想啊，你41万人民币呢，玩了4个月， 也是还好。 你平常出去基本都是玩一个星期，花个1-2万，对吧？啊， 对。那这一次呢，如果你是住最豪华的主人套房的话，单价的船票就要接近人民币118万了。 对， 我觉得118万虽然说也蛮难的吧，但是我觉得更难的还是117天的假呀。 对，关键是我觉得。给我的话，我不会选择这么一次玩，这么一次以后还想不想再去玩了？你觉得哈？ 就这次走世界遗产，下次再走另外一条线路啊。当然，这次最吸引我的还是可以去到类似于像希腊、土耳其、巴塞罗那啊，这些地方都特别的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说起，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沉入这里，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大半生的快乐永远无趣，诗人这句他到底是个痴的希腊少女， 有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就是这首歌在伴奏下面一直有搓碟的声音。 skr skr skr skr skr。 对，就是现在听起来依然是经典老歌，非常好听，但是当时可能就觉得加上这种搓碟的嘶嘶嘶嘶这个声音就觉得很潮吧， 感觉当时很洋气啊。那现在呢一听就是感觉那个碟怎么搓了半天也没放出来的感觉， 就很有年代感，知道还要加搓碟的音效在哈。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那刚刚也提醒大家了，最近呢一些郊区的景区都是关门的，因为强降雨呢导致了北京的这个地质有一点疏松啊，目前也是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当中的。最后呢也是要告诉大家，受到台风摩羯还有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那本周还是多雷雨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了。 是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昼夜的温差也逐步加大，空气的湿度是逐渐减小，所以呢请大家呢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呢闷热的天气虽然得到缓解，但是这个忽冷忽热呢真的是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啊。 哎呀，你简直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放弃玩手机，那不管是去运动还是陪家人一起吃饭或者是看孩子，更多的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走出家门和朋友多多聚会，这个时候放下手机，多多关注你身边的人。 对， 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飞轮海和 SHE 心窝。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明天再见各位。